上等你下了就不敢停，追着你的离去，跌倒的雨停不再留痕迹，谁丢了回忆是无着力，学知道上的笔记懵懂心，为我鼓起勇气，傻傻的曾经。 真能让人改变。 情真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人与旅苍苔升起，松香久散不去，心思如雨尽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腻。 上一个月亮，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鸟儿围着我，再画上绿林和青坡，画上宁静与祥和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，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，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心。上母亲安详的姿势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悠闲的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 原来遇着是梦幻白马，应会开花，可惜跑太快，我却没有这功架，我那时未到家，好姊妹亦不用害怕，这天你也会有点惊讶，谁料爱情来得太神奇吗，我能遇上他，我结婚啦，红红鲜花长长风骚缓缓出嫁，傻傻的我傻傻爱吧，这匹黑马心里仍纯白像雪花，我结婚啦，能和爸爸还和妈妈陪同出嫁，完全因你们曾给我完全的家，找到黑马风雨沿途洒，陪我飞奔好吗，每位好友听我议论你

是解脱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盈空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门何故紧锁。 谁初次上路不慌张，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要一把破吉他，你只有握紧拳头用力把歌唱，是一样的，那就走吧，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，打开吧，我也可以是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起背包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感受春天。虽然我还没遇见你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走过双脚踏过江，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。虽然我是自由自在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我会在哪遇见你？是不是在一个遥远地方，那里有人在歌唱，那里有满天星光。我会在哪爱上你？会不会看见那短暂夕阳，错过了最美风光？不要哭红了眼眶。 拥抱的却只剩遗憾。 然而幸福太短。

白山下。 许多许多

唱，在冬季盼望，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。就让十三个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